全了我手中的牵挂。相处的绿叶啦，白色的竹篱笆，像幅画，去年的圣诞卡，镜子里的胡渣，画面开始没有他，我还在装傻。说告慰，我怕我夸张，谢谢白刀叉，学生宿舍空荡荡的家。守着电话却等不到他，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，被晕开明信片上的牵挂，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，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却始终淋不到他，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。伤心原来没有时差，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却始终淋不掉它，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 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。

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

梦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沉默